版因为欺诈公众，各被法庭判监723年，但实际只是会监禁最多20年。涉事海鲜餐厅去年在网上推出促销优惠，多达20000人购买了总值5000万泰铢，折合是超过1200万港元的代用券。餐厅后来以无法应付需求为由结业，超过800名的消费者投诉。虽然部分人获得退款，但仍然有几百人向餐厅提出诉讼。警方其后拘捕2名餐厅老板，两人星期三在法院被裁定723项罪名成立，各被判监1446年，由于两人认罪，刑期减半至723年，但受到法律限制，欺诈公众最多只能够系监禁20年。两人所属公司亦都被罚款180万泰铢，并需要向受影响消费者赔偿合共250万泰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64点，跌484点，总成交金额118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3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6元，跌2毫。新上市的网易是报130.5元，阿里巴巴215元，跌6毫。美团点评165.3，升5.7。滔博是10.24，跌1.3。盈富基金24.96，跌5毫。中国平安81.05，跌1.1。港交所296.2，跌2毫。友邦保险71.65，跌1.85。中芯国际18.78，系跌6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813，瑞士法郎8.219，澳元5.359，加元5.746，新西兰元5.023，欧元8.7996。每百日元对港元7.2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73。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2点，跌652点。港金现价报16025元，系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63美元，卖出173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大挤塞。就系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启业村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一大挤塞咧，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慢线落湾仔咧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咧都系慢车，另外高士威道去翻铜锣湾方向啦，近住摩顿台一段挤塞，龙尾清风街。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支路落翻去观塘道都系慢车。咁另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裕民坊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逐片侵蚀，逐间逐间失陷，逐秒逐秒心死，陷至就快没法辨识。或我逐痛时我没有报称，自愿浪费着我心力，回应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明我有真心的讲过的，奇奇怪怪电脑间断线，就知道像监狱，在这自闭公寓，独个望透几多烂角色，不懂招架。从不结疤，不想牵挂，说不讲真话，从此就像无剩下一人，不好吗？道别，我再会有几码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饮杂中得到了什么？我会化作最差，你碰上那个他，我会变变下假。就算没有认识，独自力做旧人气死，现在逐渐逐渐消逝，逐快逐快网络，逐秒逐秒失忆，陷阱就快没法辨识，话我逐痛时我没有忘记，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会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使，不怕被只得这个我吗？我错得吗？我说过所有黑镜吗？不如被你冲掉世就是今日，独个坐客厅中念挂吗？不懂招架，孤家牵挂，如恐怖故事做得结疤。不想牵挂，说不讲真话，从此就像无剩下一人。不想失散，明明曾与我看过的剧集，不追掉我。不想牵挂，说不讲真话，从此这张梦只得我吗？碎裂生出雪花，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就地消失。 开咗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问嚟嘅咧有 special 加埋 Sharona 吴嘉希新嘅版本嘅呢个我的片单。 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咧，都会用佢哋嘅作品去到回应一下，或者反映一下而家我哋呢一个嘅时代嘅。譬如头先佢哋就系讲紧就系、是、啊，其实一对情侣拍拖嘅时候好 sweet 啦，咁于是咧就大家开咗同一个嘅可能 streaming platform 嘅 account 啦，分咗手之后入边嘅片单点样处理好咧？至于跟住落嚟呢对英国嘅乐队咧，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都有少少回应紧网上嘅世界。同两性关系嗰个嘅关系究竟应该系点睇嘅咧？如果一套嘅戏去到睇下佢嘅限制级咧，跟住呢首歌有少少都系未去到十八禁嘅，但系咧就可能有少少就系需要家长陪同你去观看嘅啦。之前咧，佢哋上一张嘅专辑咧叫做《A Brief Inquiry into Online Relationship》，今次继续都系讲下 Internet 同男女嘅关系。 1975。新嘅呢首嘅 single 就系嗰一对情侣喺 FaceTime 上面嗰种嘅亲密互动。If you're too shy, let me know。 灯光阴醒色近，不要心悸。就算你虚伪，夜来心都想你跪。 嚟自 Soul Jazz 收录喺佢最新嘅呢张 EP Self Portrait 入边有第三首嘅派台 single 噶啦 ，featuring 嘅有钟舒淇啊，新嘅派台作品。禁区。 每次见你搭上八半巴士，早啲起身见得到你。过去每个餐照遮的雨天。想 baby 一起睇出戏，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当港区国安法草案在港颁布实施的时候，香港必须准备就绪，有适当人士需要履行相关责任，因此现时必须部署人手和工作要在警务处配合。他说仍然要视乎正式条文的内容和写法，但特区政府有责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需要准备足够人手和培训，令执法人员到草案颁布的时候可以履行相关工作。被问到会不会有内地机构的人员来港工作，李家超说必须先等待正式法律条文写好和颁布，先至了解法律上的要求和容许什么事情，但原则包括任何人在港进行此工作或者执法都必须符合法律程序和不可能超越有关的权限。处理副广播处长陈敏娟因为健康理由提出请辞，9月1号离任。港台机构传讯组总监伍曼仪否认和昨日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会议和近日港台争议有关，强调任何工作都必然是有压力。他说陈敏娟是由于多年没有机会放假，尤其近年处理很多的行政工作，积累疲劳。他早前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健康信号，希望未来多些时间照顾自己身体。伍曼仪说陈敏娟在今个月初递交辞职信之后，广播处长梁家荣曾经极力挽留，但最终无奈接受，并尊重陈敏娟的个人决定。在今朝早高层会议上，梁家荣感谢他在港台30年的贡献和服务。对于外界的猜测，伍曼仪说面对压力，港台人员会以专业态度面对。他又说陈敏娟离职不会对运作造成太大问题，实际运作都是交给每个部门主管，有关职位属于公务人员，将会按照公务人员规例去作出适当人手安排。教育局表示将会在下个学年为新入职的教师提供核心培训课程，以及为在职教师提供培训课程和资源，并优化符合教师晋升要求的培训。教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安排合理，他说不认为因为过去一年社会事件而需要对教师加强培训，但因为有社会事件出现，令人对教师专业操守有质疑。个别极少数人士不懂处理个人政见，因此如果在培训课程中透过个案分析形式，可以令教师更加清晰明白如何恪守专业。津贴中学议会当然执委狮子会中学校长林日峰说，教育局并非突然提出今次做法，而是落实教师专业发展专责小组的建议。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说，法庭批出他提出的私人检控传票申请，将会传召涉及去年11月在西湾河开枪击中一名男子的警员出庭。许智峰说，私人检控该名警员的时候提出5项控罪，法庭接纳其中3项，认为表证成立而发出传票。控罪包括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的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而射击罪、罔顾他人安全情况下发射弹药，同埋处理枪械而其方式相当可能伤害或危害他人安全。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回应说，事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所以不作评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83点，跌468点，总成交金额1,26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3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6.6升6毫，新上市嘅网易系报130.3。阿里巴巴215元跌6毫，美团点评165元升5.3，滔博系10.2毫2跌1.3毫2，盈富基金24.9毫8跌4.8，中国平安81.15系跌1元，港交所296元跌4毫，友邦保险71.65跌1.8，中芯国际18.76系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9，瑞士法郎0.942，加元1.348，人民币7.073，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2点，跌652点。港金现价报16,025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6美元，卖出1,73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较早前近住启业村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就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快线因为意外，咁而家咧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在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住爱民村的快线咧，较早前都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嘅大消散。而家洪水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就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城市花园。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咧，交通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英皇道近木星街。另外，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回旋处一段咧，龙尾喺黄竹坑新围。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路道；最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张智霖，亦有你。持有舊款智能身份證，而由在1957至6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7月27日或之前換證。換證時，可帶同兩名65歲或以上親友及兩名殘疾人士一起換證。社會共融，愛心包容，記得預約啊！ 我哋请嚟有两位才女啦， 系 啦，咁啊，一位咧就系音乐界咧同文字界嘅新晋嘅才女， 音乐界同文字界，仲有影像界噶， 系另一位就系影像界啦，系啦，咁样样，咁我哋有邓少口同埋麦启恩嘅 ，Hello， 大 大家好。 系啦，佢哋今次咧就系呢个合作咧，就因为阿史康利首新歌啦，《与人同行》啦。咁你自己咧就再一次填词， 系 系啦。咁但系影像上面 MV 咧就邀请咗系第一次合作啦，就麦启恩导演啦，同你执导嘅咁样。先讲歌先啦，咁不如系啦。喂，几 warm 我觉得呢首歌系啊。 其实写嘅时候都个目标都系咁嘅，因为。在2018年的時候 WhatsApp 鄧少這件事，即是那陣一個宣傳的， 開了個 WhatsApp account 的，那給他們，給一些歌迷去 WhatsApp 我，那其實那件事當下發生是沉重的，因為每一次聽到的故事都是一些不是看心理醫生就哪個 cancer 又或者要出櫃或者是自己傷害自己，就是很多很多的東西令到我覺得啊，我們的城市當時的經濟好像不錯，氛圍都不是太差，但是為什麼那麼多人都這麼不開心的，這樣那經過上年更加啦，我想上年也好今年也好，那大家都好像有很多傷痛在個心或者在個身上，那我就覺得啊、我哋嗰陣去做呢首歌嘅 approach 就係想做一首暖啲嘅歌，即係覺得係啊，我俾個 hug 你啦，即係我幫唔到你解決到啲咩，我亦都唔係話我可以做啲咩就可以改變到個世界，但係我起碼可以俾你一個 hug 咯。咁、就係嗰陣做呢首歌諗嘅嗰個 temperature。係， 但你今次係其實係好多創作過程都係喺加拿大嗰度做噶嘛？ 係啊係啊。 咁又你呢個係歌詞督導啦， 啊、 就係林奕邦啦。係 啊 係 啊。 係啦，點解會揀飛去加拿大嗰度做呢個 project？ 其實因為當時啱啱開始，香港算係一個比較嚴重嘅。 疫情 嘅地方啦，咁其實香港嘅好多工作都停咗，咁、我又唔想就咁坐喺度等呢個世界復原咁樣，好彩冇等啫，因為到依家都未復原。咁就計劃就話啊，有冇辦法係過去溫哥華？因為阿維喺嗰邊啦，徐繼忠喺嗰邊啦，咁當時阿邦亦都喺嗰邊啦，同埋 Joel 都喺嗰邊，就諗啊，會唔會係我哋可以過，我可以過去，咁、然後同佢哋寫歌，然後錄歌咁樣咧。因為阿維喺嗰邊個 studio 都 set up 咗，咁我哋可以喺嗰邊錄音啦。係 哦，但 係其實因為咁樣， 嗰、那個過程係順暢定係嗱？因為始終你知道你嚟緊話，我起碼要孭三首歌嘅歌詞啦，咁樣係啦，會唔會對於你嚟講都有一定嘅壓力咧？即你都好想啊！我都想有一個 WhatsApp 熱線咧，可以同人傾訴下。 其實都 我都好大力， 係咯。 啱啱初開頭都驚嘅，因為咧我一日唔寫完嗰首歌咧，就一日冇得錄嘅。咁當中都有啲掙扎㗎。係。咁咪日日咁樣，朝早起身九點食完早餐就坐喺度咯。真係坐喺度就望住本簿。 係。 與人同行算係都寫得耐嘅。係 啊， 都橫跨咗一段時間。一嚟啱啱開始填嘅時候咧，其實徐繼忠嘅版本咧，唔係我哋而家聽到呢一個咁樣嘅編排嘅，其實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又再根據佢嘅改變又我又再繼續填咁咯，所以一路咁樣進行都花咗啲時間。 O K， 係啊，我哋係由加拿大未封國做到封國咯，首歌。 我想知呢位歌詞督導員咧，咁因為佢有為你嘅歌打分數啦，我見到佢喺佢 I G 嗰度 78啦， 78啫， 為 自己挑喎。 唔係因為佢80分係高分㗎啦。 係啦，咁但係呢位嘅督導員中間同你即係嗰種嘅溝通啊，或者佢點樣去到所謂嘅督導咧？ 其實阿邦很好嘅，即係當然佢有時俾一啲意見嘅時候，你係會難消化啦。但係其實佢俾嘅一啲嘅意見係好 practical 嘅。佢睇到我填詞一個最大嘅漏洞咧，就係可能句子同句子之，即係呢句寫得好，呢句寫得好，但係句子同句子之間嗰個邏輯關係咧，可能要唔可以淨係呢一句寫得好，呢句寫得好咯，要連住，因為你唱歌係一個 flow 嚟噶嘛。咁佢就逼我去做呢啲句子同句子之間嘅連結咯。 有冇經歷嗰種相見好同住難嗰種？唔係因為有陣時食餐飯寫嘅歌詞 OK 啊，幾個月啊大佬， 我幾個月 成日幾個男人望住你等你出歌詞之後得做嘢咁樣，你想點啊你？ 幾個男人等我出我要 講歌詞啊？你諗咩啊？真 係佢個標點符號擺得好曖昧啊！ 大家都即刻喺個標點符號中間就即刻諗咗第二樣嘢 啊！呢啲嘅咩咁？ 咁同阿邦係有反到台嘅，喺加拿大去到最後嗰一兩個禮拜。 真係啊！ 真係反台，我一日咁樣講啊，係 好精彩啊！ 但係因為歌詞上面 唔係 其他嘢嚟， 唔係因為唱歌係、okay. 因為另外一首歌。 哦， 咁但係其實嗰首歌只不過係一啲嘅導火線啫，其實中間有好多其他嘢發生嘅。一嚟佢亦都好 stressful 啦，我亦都好 stressful 啦，因為住埋同一間屋唔係最大嘅問題，但係最大嘅問題係冇得出街嘛。 係啊，即係所有嘅 tension 都喺間屋入邊不斷喺度 build up。 咁佢又 咁佢又覺得啊，佢冇得出去啊，佢覺得好好。 你啲標點都同我跟翻好啲啊！ 冇得出去啊！ 唔好借啲耳啊！ 咁又話我啊？你係咁， 冇得出去。係。咁所以咧，佢就會覺得誒，佢自己又好諗住啊，翻嚟香港要 quarantine， 佢又會覺得好好大壓力啊！佢未試過一日唔出街嘅。 係。 咁佢就要試14日喎，咁樣佢就會覺得會黐線啊！咁樣。咁亦都當中喺啲錄音嘅過程咧，我哋有一首歌咧係。個私人嘅情感係好好重嘅，咁亦都喺我哋三年前咧，亦都做過呢首歌嘅。咁但係佢又唔記得咗佢三年前講過啲咩？ 即係同一首歌再做一次。 係啦，我冇出過嘅，即係三年前已經寫咗。咁、我哋其中一首係温哥華做嘅歌，咁佢就唔記得咗佢自己講過啲 comment 啦，咁令到我哋做歌嘅時候增加咗啲難度啦，係啦。咁後來佢先至接，咁就反完台之後嘅再錄音嘅時候，佢係喎，原來我嗰陣有咁講過 ，sorry 啊咁。 哦，所以你就覺得三年前你咁講，點解今日你又有啲唔同咧？ 係唔係啊？我哋係已經同佢講三年前嘅一個 comment， 總之就令到首歌可能個做製作有啲困難啦。咁、去到呢一日做啦，其實都係冇解決嗰個困難嘅話，咁嗰個困難依然喺度嘛。但佢唔記得咗佢三年前講過一個要求。 係。咁點 resolve 啊？ 反台啦咪就係。 咁反完台之後咧， 都有人執翻。 我而家即走啦。 反完台 即走 喎，大佬。 我匿咗又 冇得， 我係匿咗入房喊咗兩個鐘。跟住最好笑嘅係阿維繼續喺個廳度。繼續喺度砌個音樂底咯，跟住阿邦又出咗去踩單車咁樣咯，因為佢好辛苦， 係冇人理你喊緊 嘅，其實係冇人理到大家嘅，即係我又冇理阿邦，邦又冇理阿維，又冇理大家咯咁樣，咁係一個咁樣嘅。 咁翻嚟就 我冇喺嗰度，已經喺嗰晚已經解決咗啦， 已經溝通翻啦， 係溝通翻啦。 哦， 跟住我喊完兩個鐘翻嚟之後，阿邦話：你冇事啊嘛？我心諗入邊梗係。你嗰啲字讲唔到，你明唔明？ 咁但系 OK 啊， 而家 OK 嘅，而家都系 friend 嚟嘅。 好刻意啊，一句都算啦。 唔系，我要 我哋冇不和啊。 我哋都仲系朋友咯。唔系咁刻意。咁大家都睇我嘅音乐会度都知道，其实我要同佢去加拿大结婚噶嘛。咁所以为咗呢件事咧，我要暂时都同 忍让佢系咪？ 你知维系婚姻真系一门智慧嚟噶。 真系。 咁但係嗱，呢一首歌頭先我哋講到音樂少嘅部分啦，好啦，嚟到影像即係 music video 嘅部分啦，點解會想起？咦，不如我哋邀請麥希恩導演同你合作咧？今次 其實嗰陣係點樣諗住揾你嘅咧？ 你問翻麥希恩啊？ 問 翻啲同事喎， 問翻啲同事。咁其實係喺我應該冇估錯，就應該係 Vicky 喺做一個人一首歌嘅時候就識咗熟咗阿希恩啦。 係。 咁亦都喺同希恩有啲交談中係講到一啲我嘅 project 啦。咁就嗰陣其實都會諗啊，其實有冇機會係可以合作咧咁樣。咁然後我去到今年我自己寫嘅歌，其實我覺得我寫嘅歌係頗貼地嘅，即係好直白嘅啲， 好熟悉嗰種， 係啦，好直白嘅啲字眼。其實我特登係，咁我諗下，其實如果我嘅呢個咁樣嘅感覺，係梗係亦都揾一個說故事叻嘅人，或者係一個本身佢女性觸覺就係可能同我會近咯。咁我覺得希恩係一個好感性嘅人嘅。咁我記得我係去飛去溫哥華前兩日先至第一次同你見嘅，其實。 咁我諗首先成個合作嘅促成真係好關鍵嘅就係 Vicky 去 line up， 同埋我諗可能 Vicky 都感應到我哋兩個之間，即係小巧同我之間其實有一啲共通性咯，我哋有一個屬性嘅。咁、即係如果係嗰啲魔法使者咁樣嘅嘅 game 嘅話咧，咁可能我哋都係屬於治癒系嘅。咁佢係屬於治癒偏即係治愈啦，我就治愈偏维修嘅，即係做修补嘅咁樣。咁可能喺今次呢个 project 里邊，其实即使我哋未有任何音乐未有任何嘢，但我哋可能先摊开咗佢最想喺呢隻 album 讲啲咩先，咁就去理解咗佢同佢过往嘅 project 佢想做一啲点样唔同嘅嘢啊，咁、就由一啲好本质嘅嘢开始傾咯。 係，咁到係几时你收到咦歌开始返嚟啦，咁你就真係可以着手去諗下啊个 MV 我可以点拍呢。 係啊，当时其实佢仍然喺加拿大嘅，咁就我哋就好挂住佢啦，即係究竟佢返唔返到嚟拍啦，即係 用 Zoom 囉咁样。 咁最初就有諗过就係可能第一首歌係冇小巧嘅演出嘅，咁但係 好多次 趕得切咁樣，咁就最終就邀請咗，唔係邀請咗，係佢邀請咗我去拍呢個 MV， 然後我又邀請翻佢喺個 MV 度擔演呢個 MV 最温暖嘅部分咯。係係啊，即係所有殘酷嘅部分就係由我同我哋嘅演員團隊一齊去呈現。 其實睇嘅時候咧，我覺得個情緒非常之咁 intense 嘅，尤其是佢哋演真係又即係又冚頭啊，跟住然之後又喊曬啊，跟住又俾啲被嗰啲手套啲男人喺度執佢塊面啊，咁樣嗰啲係幾 intense 嘅過程嚟。 又知係啲手套後邊係男人嚟嘅。 似系咯， 系其实都系嗰班演员嚟嘅， 阿星同埋阿日浩同埋阿小野嚟嘅。 我哋今次其实邀请咗四个演员去参演呢一个故仔嘅，咁就有陈汉娜啦，林耀星啦，卢振业啦，同埋黄日豪嘅。咁其实佢哋四个系分别去演出紧四个唔同嘅喺呢个城市里边遭遇唔同创伤。 Yeah. 嘅一啲創傷後遺症嘅患者咁樣，咁即係可能中間，譬如阿星佢會有一啲，即係我嘅 reference 就係以前咧，我拍黑熊嘅一啲故仔嘅時候咧，即係嗰啲俾人抽紅膽汁嘅黑熊啦，咁佢哋會有一啲黑板行為嘅，即係佢係困咗一個好狹窄嘅空間，咁佢就會撞自己，不停咁自殘，咁原因就係因為佢知道佢逃唔到出去，咁佢要靠呢一啲痛楚去感覺佢自己存在咯。 Okay, 所以就有啲鐵線喺個口。 係啦，咁嗰個即係譬如嗰、那個。鐵線嗰個亦都係一啲象徵，就係我曾經受過創傷，然後佢被剝奪咗佢一啲語言嘅能力啊嘅一啲咁樣嘅 symbol 咁樣咯。咁裏邊其實植入咗好多介乎現實與幻想之間嘅一啲一啲 symbol 係由我同阿美子去傾出嚟啦。咁我哋今次就揾咗張兆康，即、就、係、是、我嘅一路合作開同我拍電影嘅美術指導咁。佢其實喺視覺上同埋所有造型上，其實係我哋係好延伸嘅，即係我一講乜嘢，然後我俾任何嘅諗法咧，其實佢就會可以再喺上面 on top enhance 好多嘢。咁所以變咗今次見到成個 MV 嘅視覺效果就係佢唔似係同我哋現實好接近， yeah. 即係佢有少少抽離，佢有少少反烏托邦，少少cyberpunk， 少少 retro future 嘅感覺。咁但係嗰個情感係好同我哋好近嘅，係啊，咁就想試下同觀眾之間可以溝通到幾多啦。 OK， 我但我想知，譬如你現場去導佢哋，你見到即係我作為觀眾啦，我睇已經覺得哇，係咁濃郁啦。但你現場睇住佢嘅時候，你需唔需要時間去到抽離翻呢啲嘅情緒？ 因為 你慣咗做導演，所以你係容易啲 adjust 到。 因為我一向都被譽為冷血嘅，所以咧， 但係講緊係療愈加維修啊 。我係維修係嘅，所以我係可以好冷靜、好 calm 咁樣去處理嗰啲情緒。 我睇就好湧動嘅， 你要去探班， 我又去探班，咁我探。咁嗰幕就 Hanna 嚟嘅，就係佢有好多幕後黑手，搲佢啊，張牀掙扎啊咁樣。當時嘅燈光咧，因為好多煙啊，個人咧其實我唔係好睇到樣嘅，但我就係透過個 mon 去睇嘅、 啊。 我已經覺得係好即係心痛嘅，會覺得，同埋成件事係好色彩斑斓，但係你個情緒係爛到一個極點嘅，其實嗰個人係咁，所以其實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對比嚟嘅。其實同我哋生活喺香港嘅狀態好似，即係我哋啲街燈，我哋啲招牌嘅燈，我哋嘅生活狀態嘅咁，即係夜夜笙歌咁樣好似咁。但係其實啲人就係喺呢個咁樣表面咁風光嘅城市，其實喺度不斷掙扎緊。 我想補充少少，就係關於其實個 MV 裏邊有一個意象，就係你見到佢好似係四個割裂嘅場景，四個人各自承受緊痛苦啦。但係最後佢哋有連結埋一齊，佢哋其實處於同一個精神狀態，然後佢哋可以一齊行出嗰個傷痛咯。咁因為我之前講就講話殘酷嘅部分留俾我，就治愈嘅部分交俾小巧。咁但係喺視覺上其實都想俾一個 exit。觀眾去到個歌嘅後尾，就係我哋好想傳遞一個 message， 就係我因為我被小巧嗰兩句好觸動嘅，就係你跌倒過，你努力過，而其實我哋喺承受好多好多唔同嘅痛苦，或者我哋經歷咗過去嘅一年，其實可能我哋好需要呢一句説話，而我哋甚至乎唔識得同身邊嘅人講。咁可能喺呢個影像裏面我哋有機會講一次咯。 係，同埋都可能等待身邊有人同自己講呢句説話。咁呢首歌亦都係一句咁嘅説話，去到俾到力量自己咁樣。咁我想問，咁你哋今次兩位嘅合作咧，係 One Off 係呢首歌啊，定係可能嚟緊都會有多啲唔同類型嘅 crossover 嘅你哋？ 我哋係咪穿啊？ 講 其實嚟緊嘅幾首歌都係 Hand 拍嘅，同埋已經有啲係拍咗。 不過頭先反台嗰陣都係。 反台嗰陣拍咗噶啦。咁所以就MV 入邊係會有啲人物有關聯嘅，但係啲歌未必有直接關係。即係其實我哋本身，我譬如我做呢一首歌同埋做反台嗰首歌咧，其實係冇諗咁樣串連嘅。然後甚至乎係希恩聽完佢覺得A 可以串 B， 然後可以串 C。咁我係因為希恩 C 嘅嗰個諗法咧 ，inspire 到我寫另外一隻歌嘅同阿偉，係啦。咁我而家就努力填詞中， 係得意。即係所以今次嘅過程唔係以往咁樣有一首歌委託一個導演做，而係可以大家真係有一個影像人同埋音樂人之間嘅交流， 互相影響咯。 喂，咁啦，所以自己再上去翻 loop 個 music video， 係 啦， 咁你今日聽完之後個導讀之後咧，有可能有啲更加多唔同嘅理解啊， 睇到自己好翻， 睇得多啲嘢啦。 其實 even 係呢首歌係我自己噶啦，即係我去睇個 MV 嘅時候，我都覺得哇，好多嘢啊！因為其實我覺得佢個 set 係直頭係一個個幾鐘嘅電影 set 嚟嘅，即係所以其實佢入邊嘅好多個細節係好豐富嘅。然後我每一次睇哇！哇！原來呢度有一嚿咁嘅嘢嘅，哇！原來嗰度有一嚿咁嘅嘢嘅，即係我每一次去睇呢個 MV 嘅時候，其實我都有睇到新嘅嘢喺入邊。 Okay. 所以自己再上去 loop 多三四五六七八九次啦。 揾彩蛋啦， 係 啊， 係啊，跟住去揾，係啦。 其實我哋真係好多彩蛋喺裏邊， 好多 嘅， 即係 唔見到佢不斷呼籲， 見到啦。 OK， 加埋廿次，廿次。 再加落去， 未揾齊啊！繼續啊！要 miss 下大家，我哋係有80個彩蛋喺入邊嘅，大家 係啦，自己 mark 低，然之後你自己 PM 啊，鄧小巧同麥喜欣，中唔中？咁樣佢話俾你知啦，咁樣。喂，但係今日要多謝曬鄧小巧啦，同埋麥喜欣啦，即係介紹咗呢一個幾有趣嘅，同埋一個幾 warm 嘅一個嘅合作嘅。咁期待你哋嚟緊第二、第三 plus 嘅共同嘅創作嘅成果啦。今日多謝曬兩位 ，thank you。 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衫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一起留神，不管远近。 人，伤心请走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软禁，漆黑心间中走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情爱，每日恶梦穿过， 都有超过380,000人确诊，累计30,000人死亡。全球累计有超过7,360,000人确诊，41,000多人不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话：近日席卷美国的示威，大幅增加病毒传播风险，相信部分示威者可能已经受感染。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表示，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出现典型的症状，正是接受隔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4点，跌555点，总成交金额1,36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3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2.8跌3.8，新上市的网易是报130元，阿里巴巴212.6跌3元，美团点评165元是升5.4，盈富基金24.84跌6.2，中国平安81.15是跌1元，港交所294.6跌1.8，友邦保险71.25跌2.2，中芯国际18.76是跌8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828，瑞士法郎8.232，澳元5.369，加元5.748，新西兰元5.029，欧元8.8124。每百日元对港元7.2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69。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2点，系跌652点。港金现价报16,025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61美元，卖出1,736.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快线已经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仲系少少多车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比较多车些少，龙尾接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里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在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去赤柱方向的车龙长一点，排到去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比较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绕道徐勇华庭去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泊好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你好啊 ，Eric， 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唔系个歌手嚟噶， 系咩嚟噶？ 我谂系一个网红或者 YouTuber， 即系其实我有啲界定唔到佢嘅身份或者佢嘅职业嘅，但系佢的而且确系台湾非常之有争议性同埋非常之受到欢迎，唔系应该话受到讨论嘅一个网上嘅人物咯。咁佢个名字叫做钟明轩。 哦，咦，我要 follow 佢嘅 系嘛？你有冇睇佢啲片啊？即系对于一啲台湾时事啊，或者佢生活当中一啲嘅小事或者大事嘅分享？ 有啊，尤其是我好中意睇呢啲系YouTuber 啦，系啦，咁咧就系佢哋会系佢哋会做啲系列咧，就叫系回应啲酸民噶嘛。 吓，系啊，系啊，系啊！ 我好中意睇佢哋 screen cap 咗啲 hater 嗰啲留言，然之后就串翻佢咁样咯。 系啦，咁嗰啲酸民咧，即系台湾用噶啦，即系香港就系讲嗰啲把口冇品啊、人身攻击嘅一啲 hater 系啦。 系啊，咁样咯，我几中意睇呢啲嘅。 咁佢真係做得好好嘅， 係啊，同埋因為佢係佢嗰個打扮上面係偏向嗱，佢係男仔嚟嘅，首先要講。咁但係佢係偏向就係佢好 embrace 到自己嘅 feminine 嘅一面咯，即係佢例如佢會化妝啊，佢有時會著裙啊、著女裝啊，但係佢亦都會著男裝嘅喎。即係佢係好 embrace 自己，我係可以好 versatile 嘅，即係我中意點樣打扮，你唔好理我啦咁樣。咁我覺得幾有趣嘅一個人嚟嘅。 我呢幾排我睇到一個 YouTuber， 佢當中講一句好好嘅，就係我嘅性別認知咧係屬於我自己嘅。 啱啊！ 我唔會俾任何人左右我自己嘅性別認知啦。同一時間咧，如果你以我嘅外表去判斷我內心嘅性別認知咧，嗰都係一個錯誤嘅行為嚟嘅。 係啊，所以我諗咧，有好多時就係要搞清楚一樣嘢啦。即係譬如如果你填一啲叫申請表咁樣啦，會問你嘅性別，嗰個叫 sex 啦，就係你有分所謂係你 biological， 就係生理上面究竟你係屬於係擁有男性嘅器官啦，定係女性嘅器官咧咁樣。好啦，咁但係你講個 gender。即係所謂嘅性別咧，其實係一個好闊嘅 spectrum 嚟嘅。即係講緊 嗰個光譜係由極端男去到極端女，中間係有無限咁多種可能嘅。但係同埋話俾你聽，呢、這個世界上咧，極端男仔同埋極端女仔 先 係極少數，即係可能全球你揾到一兩個人出嚟，已經係好難得嘅事情。即係應該話社會學家係覺得呢兩個極端都係好難揾到嘅。而我哋都係喺呢個光譜當中遊走嘅人類嚟嘅啫。 所以如果你讀過係統計學嘅話，你知啊，其實。即係當你將整個 population 啦，咁通常就係一個 bell shape 嘅一個 curve 嚟嘅，屬於中間嘅咧，係永遠都係最大多數嘅， 兩面都係非常之少嘅。 所以其實都幾有趣嘅，即係我覺得佢起碼係大家永遠知道就係、是、喂，你講清楚所謂性別啦，中文就叫都係叫性別㗎啦，係啦。咁但係英文你就可以分為 sex 定 你嘅 gender， 係啦。咁係一個幾好嘅入門，你可以了解多啲呢樣嘢啦，咁樣。 咁但係其實我呢件事係發生喺台灣啦，即係台灣先會有咁多元唔同種類。 YouTuber， 佢都好多唔同嘅啲嘅 YouTuber 都係做緊唔同嘅啲 topic 啦。咁香港就係開箱啦、飲飲食食啦、心聲叻叻啦。咁但係咧，講翻鍾明軒先。咁咧，之前就話一路介紹，頭先你聽我哋講過，佢係一個 YouTuber 啦，佢係一個有過百萬 follower 嘅 YouTuber 啦。但係佢出歌啊！ 哦， 系佢出歌得嚟啦！我想话个班底系超级认真嘅班底嚟，即系大家可能以为 YouTuber 香港都有呢啲情况啦，即系 YouTuber 唱歌啦，诸如此类啦咁样。咁但系呢个 YouTuber 出歌咧，对于我嚟讲系好震撼嘅，因为我嘅女神负责帮佢曲词啊，以及佢 MV 当中嘅造型，我发现原来都系陈珊妮帮佢做嘅。咁陈珊妮作曲填词嘅作品咧，只会出现喺边啲人身上？我哋一齐同大家数下啦。最近嘅黄心凌啦，哇！ 即系一线嘅女歌手， 一线女歌手咧，跟住再旧少少嘅，佢卢巧音都唱过佢嘅歌噶。卢巧音有一只国语专辑叫《贴近卢巧音》，原来入边都有曲词系陈珊妮负责嘅，叫《你太好》。 系 跟住咧，郑秀文原来都曾经唱过陈珊妮曲词噶，即系原来有一个年代咧，香港嘅歌手去台湾唱国语歌，尤其是系女歌手啊，即系你想。有一種比較型嘅風格，行得比較前少少嘅音樂種類嘅話咧，其實陳珊妮係不二之選嚟嘅，係啦咁樣。咁陳珊妮就負責幫阿鍾明軒做曲詞啦，咁樣嗰首歌嘅名咧都即係幾長下嘅，就叫《當我說真話的時候，我感覺到自由》。 哦， 好台灣啊！咁同埋呢一句説話咧，陳珊妮話咧係佢聽到鍾明軒曾經喺佢嘅片當中講嘅説話，於是乎佢就將呢句説話滴咗出嚟。作為歌詞，歌名啦，咁當中佢話歌詞其實好多嘅部分都係佢平時睇鍾明軒佢喺嗰個 YouTube 上面一啲短片發表一啲嘅意見嘅一啲嘅內容，佢話佢好想用翻鍾明軒自己把口填翻落啲歌詞度。 哦， 係啊，即係其實係一首好鍾明軒自己嘅一首歌咯。 係，但我反而係幾好奇咧，我開頭因為我知道佢會出歌啦，跟住咁樣啦，係啦，我亦都有唔少朋友 send 咗俾我聽聽啦，因為 YouTube 佢出咗個 music video。係，咁然後就我反而好。啊，點解開頭會有呢一個嘅合作咁得意嘅咧？佢係好奇，我想做歌手啦，咁定係咩嚟噶？佢交代 噶，我都查咗，我以為佢之後會唔會有專輯啊？ 係咯， 定係點啊？咁樣都真係冇 一個 one off 嘅 project 咁樣啦。係 啦，同埋我自己睇翻好多嘅一啲嘅大家嘅評論啦，我覺得呢一首歌嘅意義，即係歌曲背後所帶出嚟嘅意義咧，係大過嗰個歌曲本身個欣賞指數嘅。 我都覺得係嘅。 係啦，即係。不能避免，大家必須要講，鍾明軒佢唔係一個蘇哥，係好正宗嘅歌手，即係你唔可以用一個唱歌嘅人嘅要求去對佢啦，咁樣啦。咁另外就係講到呢首歌背後咧，即係尤其是個 MV 拍攝啦，講 MV 拍攝，首先佢攝影係余正廷啦，今屆金像獎嘅最佳攝影啦，跟住咧佢嘅導演咧都係曾經攞過金曲獎最佳 MV 導演嘅譚中凡啦， 所以係好勁個班底。 其實個班底係認真做歌嘅班底，我真係以為佢出專輯。係咁其實嗰個入邊咧用咗個技術叫做 deepfake， 咁個意思咧就係揾咗個差唔多身高嘅小朋友，但係之後後期製作咧將個小朋友變成应该是变成了他十一二岁的样子、即是变成了鍾明軒十一二岁的样子。因为其实他十一二岁开始有一条片摆了上网之后开始接受了无数的网络的欺凌啦 ,haters 的攻击啦，即包括他的即是无论是外表啊、性别啊、性取向啊、他的家庭背景等等所有东西，即是你想想他由十一二岁开始接受了那样东西、即是那个网络欺凌一路到到现在。即是他想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很骄傲很自在做自己。但係嗰個傷口係由十一二歲開始，即係嗰樣嘢嗰個呼應嗰個手法，其實個 MV 係好好睇嘅，同埋我啲驚訝，因為我以為發生喺一個咁靚嘅男仔身上應該係好，即係可能係卷珠實花嗰種咧，好浮誇嘅嗰種嘅色調啦咁樣，但係又唔係，即係余正平成個拍攝嘅手法都幾余正平嘅，即係有一種好低調、好內涵嘅顏色啦，咁成個嘅取態都係咁樣啦。所以今日揀嚟呢一首歌啊，大家可以聽一首歌先。我再一次聲明，佢唔係一個歌手，但係呢一首歌背後有好好好好嘅意義，值得大家多多留意。揀你有鍾明軒嘅呢一首作品，《當我說真話的時候，我感到自由》。 是为谁努力？你努力奔逸的自己，全都是想象，从来不是你。你的造型变成秘密， 的美丽人人遍地，别哭别自我怀疑，要倾听你的心。 系 catchy 嘅呢首歌， 我觉得副歌写得好好，好直接啊！即系我曾经都不知道我是什么， 是 但系我逐渐成长成为咗什么， 是 即系嗰成长嘅路上咧，我谂佢都算系人生道路比较坎坷嘅一位少年啦。即系但系你成日喺佢嘅片度咧，佢嗰种嚣张啊，嗰种高傲啊，你睇唔出其实佢曾经生活得都好辛苦噶嘛。咁但系 我唔知道，啱啱你提我先知，原来佢系十几岁话你话 十一二岁 系咯，十一二岁嘅时候已经开始 系啦，因为其实八九年前咧，即系而家嗰阵时啱识兴拍片摆自己上网啦。咁其实我谂每个人都喺嗰个阶段做过啲比较蠢嘅事，或者十一二岁你都做过啲比较蠢嘅事情啦。咁嗰阵时其实试完就系佢唱咗一首好难唱嘅歌。咁又走音又剩咁啊！但係佢都即係毫不畏懼地鋪咗上網。咁你知道咁大家會幾面啊？即係從來冇因為佢一個小朋友而口嘴下留情嘅咁樣。好似因為呢單嘢都上過康熙㗎。 哦，係㗎， 係啊！你可以翻去 check 翻。哦，佢因為呢單嘢上過康熙。 係， 其實我覺得佢一路都係一個喺欺凌底下好堅強成長嘅人嘅模範嚟嘅。因為我 check 到原來佢十九歲嘅時候出過一本書，個書名其實已經好有教育意義啦。叫做我决定我是谁，在负能量爆标的人生路上，我不活在别人的嘴里。 所以佢嘅作品都系偏长啦，点解？我只系留意到呢样嘢， 因为佢嘅故事好复杂，冇办法用好简短嘅字去表达，于是乎咧就尽量讲多啲，系啦咁样。但系好系佢自己嘅态度咯。 系 我唔知道，因为我都系一个咧好容易俾人哋影响到我，即系人哋讲咩，我会好容易影响到我自己情绪嘅一个人啦。所以我永远都睇佢啲片或者点样，我系有一种羡慕噶，即系羡慕一个人。 可以咁做自己，同埋咁過到自己想過嘅生活啊！即係嗰樣嘢係真係冇。咁當然啦，另外一件事就係我好希望喺而家呢個社會，即係大家對於性別、對於 gender 嗰個認識豐富咗嘅而家咧，大家可以對呢啲人多啲善意，即係唔好一定覺得男仔就要係點樣點樣，女仔就要係點樣點樣。而當你發現嗰個人唔符合你心目當中對於男仔或者女仔嘅定義嘅時候，就用啲好尖酸、好刻薄嘅人身攻擊嘅字眼去攻擊佢，唔好咁樣做咯。 係啊，即係冇辦法啦。你到而家啲教育都仲係咁噶嘛？男仔中意粉藍色，女仔中意粉紅色咁樣樣。 我想分享一個故事。咁我有個 friend 咧，佢係做語言治療師嘅。咁佢去唔同嘅學校咧，咁其實通常學校入邊都係一啲學習上有啲障礙嘅學生會見佢啦，咁樣咁啊有一次咧，佢第一次見一個男仔，咁佢要幫個男仔完成佢嘅功課，因為佢從來翻屋企佢自己完成唔到功課咁樣啦。咁佢即係第一次見個男仔，個男仔對佢又好有距離感嘅咁樣。咁然之後佢為咗即係同個男仔即係打開話題啦咁樣。咁然之後佢就見到個男仔用緊個粉紅色 Hello Kitty 嘅筆盒，就話哇你個筆盒好靚喎咁樣。阿 Sir 細細個都好中意 Hello Kitty 㗎咁樣。咁佢見到個男仔個眼神突然之間亮咗一下，佢就知道好喎，擊中個話題。之後個男仔同佢講嘅，我 friend 話聽完之後佢直情係想喊嘅。佢話：阿 Sir 你係咪真㗎？你細個都好中意 Hello Kitty 㗎。跟住然之後就話：係啊，我真係好中意 Hello Kitty， 我中意粉紅色，我好得意咩咁樣。跟住個男仔同佢講：係啊。其实咧，我班度好多同学都话我好怪啊，点解会中意 Hello Kitty 中意粉红色？佢哋话男仔唔应该中意呢啲，冇人同我玩嘅咁样。跟住哇，我个 friend 讲话，因为其实呢个系真嘅，即系佢细细个都真系中意 Hello Kitty 嘅男仔。之后佢就话，点解呢个世界唔可以对中意 Hello Kitty 嘅男仔有多啲善意啫？咁样， 你同佢讲翻 系。 学下历史啦，丝袜以前都男人着噶，高踭鞋都男人着噶。 所以其实嗰样嘢就 系关乎个 trend 嘅啫。 我觉得唔关 Hello Kitty 事。 系啊 ，Hello Kitty 系无辜嘅。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真系由你点样去到 定义啦、教育啦， 系 啊，你应该都系嗰句咯。你唔系教个小朋友去 define 一啲嘢咯，你咁应该 inspire 佢谂下点样 define 自己，而唔系你 define 咗佢之后，你话你就应该咁样做啦。不论系性别定任何其他嘢都系咁。 同埋小朋友嘅世界咧，永遠都係好簡單、好直接嘅，而係大人你教咗啲乜嘢俾佢，令到佢建立咗一個點樣嘅世界觀。 係啊，細細個啲僆仔，你唔教佢嘅話，鬼知男仔應該即係 air quote 啦，應該要中意藍色咩？咪因為你細細個有就嗱，你要玩車啦，跟住你玩消防車啦，跟住咧你要中意藍色嘅嘢啦。 係啊，你要中意數碼暴龍啦，你要中意紅狗狗嘅顏男子氣概嘅嘢啦，咁樣 就係咯，我話你哋結婚嘅時候話啲女人啊，那個化妝師。他机灵直你都不知啦。 No， 是不是通常男仔化得好啲嘅。 咪係囉。嗰陣時你又唔出嚟 judge 人啲老公。 咩 你咪又唔該前改口。 嗰時老公就反而會覺得放心啲。 所以點解喺啲唔關自己事嘅時候你就會 judge 人哋。但係到關自己事嘅時候你就覺得我點解冇講咁多嘢啦咁樣呢。呢啲咪就係迂腐囉。 同埋咩有種欺凌喺當中嘅、 啊， 真係好自私嘅欺凌咯。 係啊，所以我覺得有陣時你唔好怕俾人欺凌嘅，你要識笑翻佢哋嗰種狹隘咯。 哦，係啊，好膚淺啊你， 係啊，你望下你個 wardrobe 真係好悶咯、啊，咁樣樣。 好开心啊！ 系啊， 你嗰边想点啊？ 鸡婆卢海彤啦，呢首歌都系嘅，即系我觉得即系都系俾到好多一种嘅支持啦，即系俾到可能就 系、 是、你觉得自己同人哋与众不同嘅时候，咁同埋真系啊，你识得叫人哋咧细细个嘅时候，你要做一个与众不同嘅人啊嘛，咁、但系点解当你同人哋唔同嘅时候，你要饱受呢一种嘅欺凌，然之后你会觉得系咪我太怪咧？ 系啊， 系咪先？ 唔明啊！ 你要记得你同人唔同，系你叻嘅地方。 嗯， 所以呢首歌个歌名改得好啊，周耀辉。 咩？ 呢首歌叫嚣张。你同人哋唔同嘅时候，你要嚣一啲。系啦， 好嚣张啊！我哋 系啦，咁啊，所以揾嚟有卢海彤呢一首旧嘅作品啦。 嗯， 歌名叫做嚣张。 在头上有花。就会开出正如夏秋，有鼻有舌，亦轮破损受伤，经常有。在微笑有伤，突然落到心中铺平内疚。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处理副广播处长陈敏娟因为健康理由提出请辞，九月一号离任。港台机构传讯组总监伍曼仪否认，同寻日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会议同近日港台争议有关，强调任何工作都必然有压力。他说陈敏娟是由于多年没有机会放假，尤其近年处理很多行政工作，积累疲劳。他早前检查身体发现健康信号，希望未来多些时间照顾自己身体。伍曼仪话：陈敏娟在今个月初递交辞职信之后，广播处长梁家荣曾经极力挽留，但最终无奈接受，并尊重陈敏娟的个人决定。在今朝早高层会议上，梁家荣感谢他在港台30年的贡献和服务。对于外界的猜测，伍曼仪话：面对压力，港台人员会以专业态度面对。他又说陈敏娟的离职不会对运作造成太大问题，实际运作都是交给每个部门主管，有关职位属于公务人员，将会按照公务人员规例去作出适当人手安排。教育局表示将会在下个学年为新入职教师提供核心培训课程，以及为在职教师提供培训课程和资源，并优化符合教师晋升要求的培训。教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安排合理，他说不认为因为过去一年社会事件而需要对教师加强培训，但因为有社会事件出现，令人对教师专业操守有质疑，个别极少数人士不懂处理个人政见，因此如果在培训课程中透过个案分析形式，可以令教师更加清晰明白如何恪守专业。津贴中学议会当然执委狮子会中学校长林日峰说，教育局并非突然提出今次的做法，而是落实教师专业发展专责小组的建议。紫荆研究院的调查发现，超过56%的受访者认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不会影响日常生活，大约是36%认为有影响。言论和集会自由方面，大约53%受访者认为没有影响，近40%认为有影响。司法独立方面，近53%受访者认为没有影响，大约40%认为有影响。调查是委托香港社会科学民意调查中心在今个月6日至8日透过音讯电话随机访问1366名市民，18至39岁的受访者占32.6%，40至60岁或以上的占62.5%。受访市民当中43.1%持有大专或者以上的学历。調查又發現67.4%受訪者認同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26%人表示不認同，55.4%受訪者對人大常委會制定港區國安法表示可以理解。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发起促消费撑经济活动，向全港商户收集折扣和优惠资讯，并透过大联盟的网页发放相关资讯。大联盟亦都联络了本港主要商场的业主，希望他们推出优惠计划吸引顾客。大联盟的小组召集人黄慧晶表示，受去年社会事件和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本港经济低迷，饮食、旅游和酒店业等是重灾区，希望今次活动能够促进更多市民出来消费，同时做到保就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和酷热，稍后有骤雨，星期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80点，跌569点，总成交金额142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3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4，跌3.8。新上市嘅网易系报130元。阿里巴巴213元，跌2.6。美团点评165元，系升5.4。滔博系10.14，跌系10.14，跌1.4。中国平安81.1，跌1.05。盈富基金24.86，跌6毫。港交所294.4，跌2元。友邦保险71.35，跌2.1。中芯国际18.76，系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1，瑞士法郎0.94，加元1.347，人民币7.068，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系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2点，跌652点。港金现价报1603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1美元，卖出1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渡船街因为有路面维修，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贡街的第三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即将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6月21日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日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7月8日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寻找快乐的人，今集有曾志豪。 唔知好难讲出口咧，因为觉得咧对佢两个唔住，因为两个都系病死嘅。如果可以照顾得好啲，或者发现得早啲咧， 可以救咗翻佢哋。 又话寻找快乐的人，豪仔好激动、哦。 豪仔今次倾巢而出，开心嘅有，心情嘅都有啊！ 想知道曾志豪同大家分享咗啲乜嘢？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 时间嚟到下午四点三十九分，翻嚟呢一节嘅骚动音乐阿劲嘅部分。寻日同你预告过啦，今日咧田馥甄2020年最新嘅呢一首歌曲即将同你见面。歌曲名称叫做《街河》。 可以只睡觉吗？不做成什么？一直呼吸吗？不吞吐茫茫人生，不勇敢，不慌张，不怀疑，不信仰，不拥有什么，不聪明，不笨拙，不怕错，也不害怕不错。 叫做街河，即意思感觉上乜都得咁解。填词有蓝小姐，作曲有我哋熟悉嘅林家谦，编曲吴嘉欣，主唱 Hebe 田馥甄嘅作品。 不勇敢，不慌张，不怀疑，不信仰，不拥有什么。聪明不笨拙，不怕错，也不害怕不错。 哄自己的过程来的，摆低啲执着，话俾自己听万物皆可的道理。 于是乎走咗呢一首歌，歌名叫做《街河》，乜都得。可以唔挣扎，唔介意，唔在意一啲烦恼嘅话咧，的而且确生活当中系会少咗一啲负担嘅。咁但系有冇其他方法咧？ 分分合合，我们看得已经够多，走过的足迹，早数也数不清，习惯交手。更像是依赖难放手，我眺望着那颗星星，星星让它和我的寂寞相对应。爱能不能一呼唤就来？爱看我们多少能耐？你先别说爱我，还先别为我心动，不管童话什么结果，都该有个深刻的开头。至少有一份默契，你总会找到我，只有你懂过没起手，命中注定过不会多。我会享受曾给的那些错过，我没失去过你，怎么懂得珍惜？第几分钟就觉得像天长地久，茫茫人海只看见你，饱满的爱一个你就够。爱能不能一呼唤就 跟住有叮当，嗰、那个明星叫做命中注定，可能如果知道整定嘅，咁我哋都会放得开啲啊，系啦，中意点咪点咯。头先拣嚟叮当呢首作品，嗰、那个明星叫做命中注定，系剧集《你是我的命中注定》嘅片尾曲。之后呢就有呢套劇集嘅主题作品，揀嚟萧秉治啊。 Oh, can you feel my love? 我想做你的月亮，让所有悲伤都变成童话。Oh, do you want my love? 我们缠绵在月下，享受万有引力潮汐奔跑，我的灵魂

系嘅，爱情周围都系，但系又唔代表咧，一定人人有份嘅、哦。所以有阵时追女仔咧，都真系要落啲苦功嘅，例如态度好少少啦。今日最后一首作品啊，拣嚟李荣浩新歌。 翻聊天记录的信息，等着你回，困也不睡。昨天说我讨厌，今天准时赴约，还堵着嘴、哎。该死的世界，我是不是了解？被箱子里的灯照着的你好美，我牵你手就走，你生气却没有松开手。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我说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也许我话不会说，也是一种深刻。 李荣浩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在一起吗？好不好？好，如果有得一起，梗系开心噶。但我成日觉得呢个歌名是用国语读咧，先有个神髓嘅。在一起嘛，好不好？希望大家都得到幸福啦。 好，以后的晚餐不再坐你对面，只坐你身边。哦，最甜的爆米花放在最上面，你拿着方便。不懂怎么哄你，是因为我可以一开始就不会让你感到生气，我绝不会让你受半点的委屈，我可以。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也许我话不会说，也是一种深刻。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